这个桂枝家父子汤证啊，这个首先同学有几个点，同学先知道一下，就是中医基本小常识啊，就是我们这种狂流虚汗，这个我们是称之为自汗，不是称之为盗汗。这个强盗的盗，盗汗是指你睡着了以后会出一身汗，那个是盗汗。那盗汗的治法跟自汗的治法是不一样的啊。那同样是自汗呢，自汗以后不会特别觉得虚的，那这个是营卫不调的自汗啊。那个会让人呢好像那个汗流的都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停，让越流越虚那种感觉的，那这样才是会用到桂枝加附子汤啊。这是第一点。其实我不晓得同学对于这个自己身体的虚实的那个敏感度有多少，就像班上有同学因为生一种病西医啊，就每会把它抽掉很多血，然后总共已经抽掉很多很多血了，那我就说你真的都不会觉得会很虚吗？因为我是曾经啊那种什么验血之类的东西啊，他只抽差不多几 cc 啊，我被抽的那一瞬间我就觉得我虚了耶，就是会感觉得到那种好像你的气忽然不对不一样的那种感觉啊。所以如果同学还算有那种敏感度的话呢，就会晓得啊。那另外就是呢，这个桂枝加附子汤呢，它到底就是一个比较偏于表面的这个表阳的虚的症，那相对来讲呢，如果你是真正的这个到了将来我们少阴篇会教到的一些，比如说像真武汤症，其实真武汤不用等到少阴，真武汤我们太阳篇就会教到了。有些重要的方剂我想前面教的就先把它教了，像柴胡汤真武汤我们在太阳篇就都已经遇到了。那就是那有另外在让你我们体内的阳气啊能够好起来的方子，所以这个桂枝加附子汤并不是一个最猛的药啊，就是还有更补的药存在。那么再来呢，就是说桂枝加附子汤这个症啊，虽然好像有些人好像会觉得他自己一辈子都用不到，但是这个汤倒不是那么少用的汤。怎么讲呢？就是理论上我们就是说会有这种冒虚汗的人适合用这个方子，也就是不只是感冒了啊，感冒之外这个方子是可以拿来当做冒虚汗的人一个调补的方子用的。那就是吃的话就是因为现在科学中药没有做桂枝加附子汤，所以你大概是4克的桂枝汤的科学中药加上1公克的泡附子科学中药这样吃，那每天吃3次，那你一个礼拜之内啊会觉得自己冒虚汗的状况好转很多了。那当然先决条件附子是一个补阳气的药，那凡是吃补阳气的药啊，不但生的青菜水果不能吃，连冷水都不能喝，就是你一定要喝高于体温的水，不然的话身体在光是代谢一口冷水其实就蛮足以让你的那个药性里面的阳气被用完了。就是因为我们上个礼拜才谈到断食疗法，对不对？就是如果你经验过断食哦，你就会晓得我们人体每天花多少能量在消化这件事情上面。一旦你不需要花能量消化，那个能量能够拿来啊吃癌症啊吃什么，就是好用的不得了的啊。所以不要小看喝冷水这件事情，喝冷水是需要你花力气去消化的。所以像有同学他可能会觉得说，老师啊，水果也不是都是寒的，那为什么你不喜欢我们吃？其实水果当然有一些热的，什么榴莲啦芒果都是热的，那葡萄也不寒，苹果也不寒，桃子也不寒，可是有的时候就是水果你吃下去的时候你在嘴巴里面嚼嚼吞掉，它还是一兜冷水嘛啊，尤其是冰箱拿出来的，那在消化它的时候还是会耗我们的力气。所以一旦要用到补阳药的话，这些规矩就必须要守好啊。水果要吃熟的，就是 橘子啊放到微波炉去转几转再拿出来啦，然后葡萄呢整串放到电锅蒸熟然后再放回去啦，这些都是一种技巧啊，会让它美味度增加，而家人都不会发现它已经熟了。那当然像梨子或者苹果一熟了马上就变味，那没办法会破功，但是葡萄跟橘子都瞒得过去哦，你们自己在家慢慢发现没关系。那这个桂枝加附子汤啊，它有一个临床上面非常重要的使用关键。这个使用关键是这样子，我们张仲景他没有特别讲，可是呢，我们都知道这个脉浮缓流的出汗是桂枝汤症，对不对？脉浮紧流不出汗又很怕冷骨头很痛，那是麻黄汤症，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脉浮紧又很怕冷骨节又酸痛然后又一身大汗，那是什么汤症？桂枝加附子汤症。就是我们在辨认桂枝汤跟麻黄汤的分野的时候，在它们的中间存在着桂枝加附子汤症。就像上上礼拜吧，有一个助教跟我讲说，老师啊，这礼拜啊连续吃了好几次麻黄汤。我就说真的、啊、你怎么会需要弄麻黄汤？他就说其实我是脉浮紧又怕冷，所以是麻黄汤症。然后助教补了一句说，可是我都有流很多，有流的出汗哦。那我听说，哎呦，这个不对哦，这个是桂枝加附子汤症，就是你还是麻黄汤的重寒是没有错，可是因为你表阳太虚了，所以你的汗孔根本关不起来，所以太虚的人得麻黄汤症，他也不能够变成麻黄汤症，因为要变成麻黄汤症，这个人表面必须气还够，他的汗孔才全部能够关起来，才能够变成一个完整的麻黄汤症。如果你是麻黄汤症的结构之下，你汗又流得出来，那就要用治疗表阳虚的桂枝加附子汤症，用这个桂枝汤的结构里面加附子，把这个阳气推送出来。好，所以这一件事情来讲的话，这个中间症同学要记好。那将来同学还要记得一件事，因为同学在家里面有时候也会蛮用功的，自己读一些关系到《伤寒论》的书啊。那就像宋本的《伤寒论》留下了一个痕迹，因为桂林本没有这个痕迹，就是宋本的《伤寒论》一直给人一种感觉，就是桂枝汤症加麻黄汤症就是大青龙汤症，就是宋本《伤寒论》会有的脉络。那么可是大青龙汤症是一个比麻黄汤，大青龙汤这个方剂是比麻黄汤还要猛的。那你要知道会出得了汗的麻黄汤症，那是一个很虚的人会有的状态，所以通常是桂枝加附子汤症，而不是用大青龙汤，这样子要知道一下啊。所以不要以为桂枝跟麻黄汤的中间症是用大青龙汤，不是的，是用桂枝加附子汤，这是一点。那另外一点呢，就是《伤寒论》这部书所治的这种伤风伤寒，其实就是泛指所有的病毒性疾病了。那有一种病毒性疾病我们现在称之为小儿麻痹，那么或者有一种病毒性疾病我们称之为脑炎。那脑炎的那种全身抽搐僵直的那个症状，在《伤寒论》里面的痉病篇，就是全身痉挛的那个痉病篇，那个比较完整的。但是小儿麻痹的那个发烧啊，其实多半小儿麻痹的患者啊，在发烧的过程里面会出现一个状态，就是一面发烧，一面怕风怕冷，然后一面全身流汗不止。那个时候其实是桂枝加附子汤症，如果你会用的话，你就不会让那个人真的变成麻痹，就是下次那个手脚不能动啊。就小儿麻痹，如果你看症抓得准的话，是可有机会用桂枝加附子汤拦下来，然后让他不要残废的。当然 病毒性疾病我们都是看症，他可能发的时候是桂枝汤症，可能发的时候是麻黄汤症，但是这个桂枝加附子汤是那个那一种类型的这个病毒感染的时候很容易经过的一个症型，所以要知道一下啊，就是桂枝加附子汤就是发高烧、脉浮紧或者脉浮缓，然后全身虚汗不止啊，那那个时候有可能是刚好经过桂枝加附子汤症，所以这个要知道啊，这是这个汤的重要性。如果你不会用的话，可能那个病就会坏下去，你就救不回来了。那这个说到这个汗呐 这条条目啊，历代的注家还有几个地方没有处理得很，就是没有办法说得很通啊。其中一点是这样子，就是如果我们说他这个小便难四肢为疾难以屈伸这个症，到底我们要是说他是精液不足比较好，还是说他是阳虚比较好？就是一个人气不够的时候身体会紧紧的，这样比较对，还是一个人精液不够的时候身体会紧紧的，这样比较对？这是一个可能是都对，对同学有人说是都对。那因为呢，如果因为在张仲景的药法里面啊，如果一个人病人真正是精液不足的话，那张仲景呢就会放人参，因为在《伤寒论》里面是拿人参来补充精液的。那可是这个方子里面是不用放人参，而且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反而觉得放人参是一种挂保险的做法，如果你看针看得准是不用放人参的。所以呢，不放人参的意义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人他之所以会有这些精液不足的现象，都是因为他的主轴是因为他的表阳虚，所以汗流不止，那这个汗一直在抽，乃至于他身上精液会有不足的现象。如果你让他这个虚汗停下来，那他身体里面精液自己就会回复了，所以大概是以这样的角度来思考啊。那另外啊，这个阳虚为什么会流汗这件事情啊，那这个是中医基础的时候教过，但是我们这班有很多不是中医基础班的同学，所以我就稍微再说一下。就是其实人流汗啊，跟人排尿以及跟人这个长头发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就是我们的人体啊，如果用排尿来说的话，这个《黄帝内经·素问》里面有说，膀胱这个脏器啊，它是气化则能出，就是说呀，膀胱里面那一兜尿要经过了一个叫做气化的步骤呢，我们才会很容易的把它排出去。那什么叫做气化呢？这就是一个非常中医形而上的讲法，我觉得这个东西必须用中医的讲法，因为西医在处理这个所谓的什么膀胱无力啊，什么频尿这件事情上面处理得非常糟，可是如果你用中医的这套理论来处理的话，会很轻易的就把它处理得很好。所以这个是关系到就是理论的对错，所以这个还是要听一下中医的理论，这是一个形而上的理论。就是说人体里面的能量本身有能量的结构，对不对？那我们都知道我们要小便的时候那个感觉其实是很不科学的。什么叫很不科学的？就是如果我们的膀胱是越满越会想小便的话，那我们应该让它从不满到满之间呢，我们的尿意是每分每秒慢慢递增的，对不对？在它满之前，如果我们想尿的时候的尿意是100分的话，那在那之前的一段时间应该就已经有50分、60分、70分这样逐步递增才对，对不对？那就是一个科学的尿意的看法。可是我们人类并不是如此，我们人类呢是尿意都是忽然之间觉得，哎，我可以尿尿了，对不对？尿意都是忽然来的，而且最妙的是什么呢？如果我现在正在忙，我说先忍一下，但忍一下之后他又没有尿意了，然后又过了30分钟、40分钟才会再有下一次尿意来，是不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到底我们膀胱在搞什么东西呢？那这个气化这个东西啊，一定要学，因为《伤寒论》里面有很多方关系到这个东西。就是啊，我们人体的生命能的这个场域啊， 我们的人体包含包覆在我们这个生命能的里面的我们的身体，我们都可以归类于它是活的。什么叫活的？就是我们的口水是活的，因为它在我们的灵魂的覆盖的范畴之下。所以我们的口水，我在中医基础班说，就算我们有跟人有一个那个 French kiss 啊，就是舌吻啊，那也不会，除非那个人本来就是有严重口臭，否则的话不会被那个口水臭死。可是同学，如果我做一个实验，我从漫画书学来的，沾一滴口水到手背上面这样擦擦擦擦十几下，然后再闻，哇，真是恶臭的不得了啊！所以它只要一离开我们人体，它就变成一个死东西，然后呢就变成会腐化了，但在我们的嘴巴里面它却不会腐化。那同样的，在尿液来讲的话，就是我们的尿一滴一滴流到膀胱里面去，那个水分在我们身体的磁场里面它还是活的。但是呢，我们的人体呢，从这个肾脏的中间这个命门这个区块啊，会用我们的灵魂伸出一个看不见的手，把这个尿液里面的生命能像是招魂一样的把它们招走，就是把这个尿超度了。然后呢，我们的身体就会忽然觉得，哎，里面有一坨不属于我的东西，就感觉到一坨异类。那这样子就叫做尿意，就是想要尿尿了。那如果你不去尿呢，它又加几滴有生命能的那个新的进来了，它里面又有生命能了，你又觉得是同类了，所以尿意又不见了。那为什么有人会频尿呢？就是因为我们的气很虚啊，就是尤其是肾脏那个区块的气很虚。但是这个超度的过程绝不只是肾脏，因为以命门那个中心轴把膀胱的水那个水里面的气抓走以后，其实很快的会转输到，会归纳入我们的胸中大气。所以要治频尿，用黄芪也有用，用西洋参也有用，就是你补胸中大气也行。因为这个地方就像我们人体的气的一个轴心，好像地球的重力的那个中心点一样，所以胸中大气如果够的话，一样是有能力让你的气被抓过来，就物以类聚嘛，以气引气这样子。所以呢，一个人如果要频尿的话，就好像那个我们礼拜六班的陈助教，他在书店上班，每次到新货啊，他的老板是一个所谓的猛男啊，就是大力士，他这个就是每次就一大箱的书就搬过来。那陈助教跟我呢啊，就是那种手无缚鸡之力的这种东亚病夫，所以每次都小箱小箱的搬。那我们的这个膀胱气化也是一样啦，就是当你的气不够的时候，就少量多餐的搬，所以你就变成膀胱也没有满，一点点尿就要跑一次厕所，一点点尿就要跑一次厕所。那如果你的气比较够，那你就等到多一点再一次搬，这样就省时省力嘛，所以就会变成这个样子。那这基本上就是用这样的理路去治疗这个西医所谓的膀胱无力，然后怎么样是很能够治得好的啊。但是相对的，那西医都现在已经搞到用手术啊什么吊什么东西了，那还是医不好啊，是不是？所以它就是这样一个完全形而上的生理学啊，这是中医所独有的，那也可以说是中医很宝贵的。这个你很难用西医的那种化学啊物理的观点去讲，但是就是这样子。那同样的，我们的这个头发长出来的时候也要经过气化，不然的话呀，你剪一撮头发人会虚掉的啊，就是，但是我们这头发已经气化过了，生命呢已经抽走了，所以就比较没有关系啊，那是这样子。那同样的，像汗水啊，也是差不多，就是怎么讲呢？如果你的表面的能量都不够了，那你的这个身体表面表皮底下的水分的生命能不够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就不会觉得这个水非要流下来不可，就会觉得好像不属于我们人体的能量的一部分，然后就会不想抓住它，所以就会那个汗一直流失。但是实际上你说它没有生命能吗？其实还是有，所以这样越流人还是越虚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机转，同学知道一下。那我们知道，我们说汗是从血液里面分化出来的，那血液的那个能量是来自于心脏，所以呢我们要止这个虚汗呢，我们就把一个补阳气的药附子放到桂枝汤里面，然后呢他说将习如桂枝汤法，就是整个的调理过程还是跟桂枝汤一样。那么那他这个就用桂枝汤啊 带着这个药，带着这个父子的阳气，把一个人从心脏到血液到汗水这个路子再走一遍，而沿路呢，这个新的加过料的桂枝汤呢，就沿路布施这个父子的阳气给四周饥苦的老百姓，然后呢，身体的阳气呢就补足了，然后呢，这个狂汗不止的状态就解决了啊。那这是家常很好用的方子。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要多教一味药啊，这个附子。那么附子呢，我们说附子啊，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怎么讲也对，怎么讲也不对。好比说我们在治伤寒论里面有治疗一种拉肚子啊，有一种拉肚子叫做下利清谷。下利清谷的意思呢，就是下利清谷的意思就是说，你呀拉出来的东西里面还有完整的那个食物的原来的形状。那这个比如说你昨天吃的金针菇啦，然后今天拉的时候还有一根金针菇垂挂在你的那个啊，很恶心的画面啊，对不起，我实在是太过分了。那这样子的不消化呢，我们都会说，这个如果只是拉稀的话，那是一个人的脾阳不足。可是如果是拉到那个食物原来的形状都还在，那样子的拉是肾阳不足。那个时候张仲景最代表的方就是用四逆汤了。四逆汤是甘草、干姜、附子，那宋本没有加人参，桂林没有加人参。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四逆汤，你会觉得哎，附子的确是补阳气的，可是补肾阳的，对不起，补肾阳的。可是我们平常在用附子的时候，并不太能够绝对的把附子归纳于补肾药。就是附子它好像能够补充我们身体很多地方的阳气的虚，可是它不是那么确定的说是绝对药性归着在肾脏。但是就比如说我们常常用附子当强心剂，就心脏要衰竭的时候要用很多附子，就很多别的情况要用到附子。那可是呢，有的时候我们用附子又的的确确是在补肾阳，所以这个附子为什么会跟肾脏有这么一种好像有的时候是完全正相关，然后好像有的时候是完全不相关的这个东西，这个药性到现在还是蛮玄的啊，这件事情。那这个阳气这个东西啊，我们所以我们有一些医生比较龟毛啊，就会说附子是补阳药，不能说补肾药。他们会说补肾药的话比较是什么八戟天啦，什么菟丝子啦，那种比较是补肾药，觉得附子用肾来定位它哦，不是那么适当。当然这也是一种说法了啊，因为我们也知道说像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说附子一定是作用在肾。那附子到底是搞什么东西呢？我想要介绍附子的话，还是要把他们全家都请出场吧。啊，附子是有全家的啊，就是乌头、附子、侧子、天雄、天锥、漏兰子，就是还有乌喙，对不对？那是一整个植物的各个部分啊。那就是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啊，附子它是一种植物的一个新分株出来的球根，就是这个附子它的那个母根呢叫做乌头。那乌头其实就很瘦很细，就是我们买到附子一坨都有这么大一颗，可是乌头的话就像一条花生米这样小小粒，就乌头不大颗，就是那种母根反而是瘦瘦的散散的。那这个乌头呢，乌就是黑色嘛，肾的颜色啊，所以它是这个东西的源头啊。那乌头是它这个母株，那这个母株呢，它有时候会牵一个细细的丝啊，然后呢细细的须须，这个细细的须须呢会长出一颗圆圆的新的球根，那这个球根这个球叫做附子。 那我们说父子能够大补先天之气，补肾气，其实以形象来讲哦，我们会说，因为他像一个小 baby， 用一个脐带拴在妈妈上面，然后呢，他那个那条联系的那个丝，往往我们的观察就说它不粗，就是很细，一条细细的丝，然后这样子长成一个小胎儿一样，所以我们会觉得它当然是补先天的肾气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说肾脏啊的能量是一种比较处于未分化的能量，比较有很多种可能性的能量。那父子也是一个很有各种可能性的小孩，他可以决定他要长成什么不一样的大人哦，他可以决定他要长成乌头还是长成天雄。所以这个感觉跟人的命门的那个能量有一点像，就是那种未分化的生命人的状态哦。可能是因为这样，所以它跟我们的肾脏区块有一些能量上的共鸣。那这个父子呢，我们通常啊，中医有一句关于本草的俗话是说，三年为父子，四年为乌头，五年为天雄。那为什么五年会多出一个叫天雄的东西呢？就是一般来讲，我们父子啊长到三年就可以了，那这个父子呢，他要变成下一个乌头之前，他要长得很肥很肥，然后开始要长角，我们说头角峥嵘啊，就他开始长出一个要预备长出根，须须的根来了。那个时候长出角的父子，那个时候气是最足最旺的。所以我们说最好的父子，我们常常叫做八角大父子啊，就是他身上长了好几个角啊，那这样子的话气是最足的。然后他可能到第四年，他很高兴的就散开了，就变成下一个乌头了。但是呢，有一种父子呢很小气，他不愿意把能量分给他的下一代，他就一辈子保持独身主义啊。那他这种小气的父子呢，他就不变成散开来的根，而他一定要当什么，就是永远都不愿意长大的小飞侠彼得潘啊。于是呢，他就一直长大，可是他却不愿意散开，所以就变成长成一条瘦长的像一根粗粗的钉子一样钻在地上的一种长条父子。这种叫做天雄，就是这个老光棍啊。那天雄是干什么呀？其实你看到这个画面，你知道天雄是干什么？天雄是我们中国人的固精药啊，就是用了之后就能够让你这个人的元气不散掉啊。所以那相反的乌头跟附子比的话，乌头是我们来驱风湿的药，不拿来当补药，因为乌头的气就是散的，那附子的气就是可以补的，那天雄的气就是什么？凝聚不散的，就是而且像张仲景的天雄散，我还拿来有时候会用来治什么？治这个肾脏以下的这一段地方的腰痛，因为天雄这样子往下转，它的阳气会有点往下转，所以下腰痛用天雄比较有效。可是呢，这么好看的天雄啊，现在只在黑板上看得到了。药局啊，最近这些年天雄越来越短。我跟你讲，这个是不成形的父子有很多种，比较多种的名称。比如说太旁边长得不肥不圆的那种烂烂的小的，我们叫做侧子。侧子啊、哦、好像小老婆生的孩子，就分不到什么肥甜油水。那还有一种呢，是你父子采收以后装在竹篮子里面，会从篮子的那个缝里面滚出来的更小粒的，那叫做漏篮子啊，就族谱都不及记载的。那有一种父子是营养不良的啊，就长不到这么圆圆一坨，就这样子瘦瘦的父子，然后也没有力气变成乌头，就停在这边。那这种瘦父子呢，叫做天锥。那我们现在药局啊买不到天雄，天锥倒是多得很。那这个药性不一样嘛，父子要营养过剩又很小气才能变天雄，那你给我个营养不良的瘦父子，跟我讲这是天雄，这很伤感情啊。啊，所以同学如果到药局去买天雄，就是多比几家，多比几家，如果看到有这么长条的就买，没有的话呢就用大父子代替就好了。反正父子的药性要往下引啊、哦、就是让它变成有天雄的药性，其实不难搞的，就是你父子加一点沉香或怎么样，就是加一点帮忙它药性往下凝聚的药就可以了。 所以基本上大父子的药性可以代替天雄啊，所以买不到好天雄就算了。所以这就是父子家族，那父子家族其实是有毒的东西啊。那这个像这个啊，有一种啊分叉的，就是有人说这个乌头跟天雄之间还有一种东西叫做分两条的分叉的天雄，或者什么，这种东西叫做乌喙，喙就是鸟嘴啊，就像个乌鸦嘴一样。那听说这个最毒啊，乌喙拿起来涂在剑上面可以拿来打野兽的。那就是那这个这一家东西呢，其实都是颇有毒性的啦。那如果我们用附子入药啊，煮得不够的话，那吃了就会让人麻倒啊，会把人麻倒的。所以这个药毒性并不是那么小，但是相反来讲呢，它的毒性是一个很容易分解的毒性。就像是乌头虽然很毒啊，可是张仲景处理乌头的方法是真好。就张仲景他是把乌头用蜂蜜煮过，然后呢直接用那个蜂蜜来入药，但这样的做法真的可以把乌头的毒分解得非常干净。那这样的做法上是很好的，没有危险的。你的危险是超级市场买的蜂蜜十瓶有九瓶是假的。那个，所以请去可靠的农产中心买啊。那至于说父子的话呢，像四川峨眉山上啊，有一个火神庙。那峨眉山上是那种湿湿冷冷的空气啊，那火神庙就常年煮了一大锅汤，叫做火神汤。那进香客来了就赏你一碗汤暖身。那火神汤就是父子在那边煮的，但可是就是因为它滚很久，所以就没有毒性。那无论是生父熟父啊，要它的毒性分解得干净，原则上啊是滚差不多一个小时就蛮好。